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、印度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美国、德国等国通讯社、报纸、电视台、在线电视和网讯社11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重大警告，对于侵害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任何行为都绝对不会予以容忍。